平壤市大学师生员工游泳比赛从19号到21号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游泳馆举行，有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平壤市十多所大学的360名选手参加。闭幕式上发表比赛名次后，向获得优异成绩的大学和选手颁发了优胜杯奖牌和奖状。